你好，我是雨木，欢迎收听雨木广播电台，这是第71篇。那说到雨木广播电台一个新的概念，就录音嘛，只是觉得讲了这六个字应该敲一声锣啊，有开始的感觉，但没有这个音效，假设它有好了。好，我们现在开始哈。惊爆内幕，今天介绍的一部片啊 ，Gold 金爆内幕2016的片子，金是黄金的金，他的黄金梦改变一生是什么样的电影呢？那是一部商业题材的剧情片，描述美国内华达州有个男的，他继承父亲小有规模的采矿公司，可是没有妥善经营。而且呢，采矿运气不太好，公司营运就摇摇欲坠，他自己呢也濒临破产。我们说这个采矿公司哦，它有一些技术的东西嘛，但是在采矿的时候，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点运气啊。啊，他的公司就是运气欠佳，以至于呢。他决定孤注一掷，他跟一个地质学家合作，在印尼啊，他从美国跑印尼，我们亚洲来啊，印尼的丛林里面发现关键矿脉，这没有开采不知道啊，只是觉得这里非常非常有可能。经由地质实验室分析报告证实，他们脚底下踩的不是别的。黄金矿脉啊，黄金全数开采的话，黄金蕴藏量市值估计哦，太多零，我数一下，300亿美金啊，300亿。也因此呢，有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出现，这男的他的公司股价涨势旱地拔葱啊，银行呢也。开始继续跟他来往，重启融资，财团呢也跑过来跟他讨论一下要不要合伙啊。啊，当然印尼政府也很关注，对，在我们地盘里也在找到黄金啊。各方都有意愿参与这场黄金美梦，可是地质实验室却在这时候提出另外一份报告，就是这样啊，要。留一点啊，如果你恰巧还没有看过的话，另外一份报告当然是有点意料之外的消息哈。Go 这部片《惊爆内幕》啊，它的原文片名就是《黄金 Gold》，有 Matthew McConaughey 啊、Edgar Ramirez、Bryce Dallas Howard 担任女主角，两男一女二王一后啊，领衔主演啊。商场如战场，剧情峰回路转的片子。啊，特别介绍，看着这个片子蛮有娱乐感的嘛。男主角 Matthew McConaughey 在这部片里面也有许多蛮有意思的花絮。这我印象的话，他演过的片子里面，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跟黄金有关系，要去挖黄金啊。哇，还是在念书的时候吧，他有一个撒哈拉沙漠的啊，在沙漠里面找黄金，也有印象那个 Madonna 演一个情侣还是什么的，就找黄金的故事，那是比较喜剧一点的。这样说的话，这算第三部了嘛？说不定他跟黄金还蛮有缘分的啊、哦，真实生活不晓得啦。那另外呢，在他的这个片子里面。惊爆内幕，他的扮相这个秃头，而且有点胖啊，明显是有为了这个演出增胖，应该有40-50磅啊，10多公斤应该有。我记得才前几年那个 Dallas Buyers Club 演一个牛仔在卖药的啊，那个就是他拿影帝的那部片嘛，又瘦的不得了，所以他这个体质哦，可以胖也可以瘦。有的人就是这样，这不可思议啊。那这部片呢，曾经男主角这个角色有跟 Christian Bale 洽谈过、啊、 也可能是 Matthew McConaughey 来演，也可能是Christian Bale 来演。那我们最后看到是 Matthew McConaughey 来演嘛？那这洽谈过程当中就有联系过，但这是比较隐私八卦的东西，但是蛮有趣的哦。Christian Bale 本身也是一个在荧幕上可以跟气球一样胖瘦这样很明显反差的演员哦，蛮有趣的。当然也是跟以前一样，有以往一样有一些感触嘛。惊爆内幕 ，Gold， 第一个感触就是雨天受伞，雨天下雨天，雨天受伞。片子里面有很多做生意的情节哦。做生意的朋友都明白银行的习性嘛，做生意就免不了要跟银行打个交道。对，那所谓的雨天收伞呢，这是金融业的一个譬喻啊，譬喻。我们说倾盆大雨的时候，都需要用雨伞嘛。那这时候啊，人家不借你伞，这人家就是银行。你不管说再怎么急迫啊、需要啊，就不借。那么晴天、大晴天、大太阳，不需要雨伞了吗？但是撑把阳伞还可能增加一些气质哈，这些抗 UV 什么。那晴天基本上不需要用雨伞，可是这个时候呢，你不需要多说什么，人家捧着好几箱伞哦，笑着对我们说：“哎，来把伞嘛，有备无患嘛，怎么样的？”我这雨天收伞就是这样的形容。银行在启动这个放款的时候啊。也是看你我们做生意的情况的，做生意非常非常非常多风险嘛，比较不顺利的时候，银行的评估也会变得比较严格，所以有雨天收伞的这个说法。男主角他自己也是生意人嘛，当然明白银行是这样子的。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尝试在摸老虎头的那段戏，如果你有看的话，他在印尼有摸老虎头。真的老虎跟人家打赌嘛，人家赌他不敢摸，他去摸。那桩就是谈生意啊，那笔生意他们谈的比例是 85% 跟 15%。就说只有这事情做的话，人家拿 85%, 男主角拿 15%。所以看这比例是非常悬殊的嘛。当然这也是一种雨天收伞的延伸，就是你现在情况不好嘛。那我们当然多就多拿一点，不然的话这事情连做都没办法做，看你自己咯。那上面提到雨天就基本上借不到伞嘛，那现在有伞出现了，那这能拿到什么样的伞呢？所以他是被敲了竹杠伞啊，已经让利还要被敲，这是不够意思，没有办法，这就是这么样子。然而呢，为什么男主角还是愿意呢？还是愿意退让？就只有一个原因，叫做至少还有 15%、至少还可以做，至少不是零啊。男主角在这方面就是有他那个生意上的胆识，很有胆识。也可以说 Matthew McConaughey 在那段戏的演得非常棒。像这种抉择路口，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有所退让，有所转弯啊。如果问一个人，适不适合做生意，除了能力以外，多少还是要讲究点性格哦。这个个性上还是有适合不适合的原因啦。第二个感触，三个人都说有老虎，三个人都说有老虎的其实蛮无聊，就是三人成虎啊，就是三个人都说有老虎。怎么说呢？这部片够的，虽然有提到它故事啊是改编真实事件。刚才好像没有提到美国生意人在印尼找到黄金是在我们真实世界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只是把它拍成电影的时候，在人事实地物已经有相当幅度的改动。所以说要追究到底是指哪一件事的哪一个部分的轨迹已经不太清楚了。不过呢，故事想说的东西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傻瓜的黄金梦。傻瓜的黄金梦就是那个从外文来的嘛，那个 false gold。用我们的文化来说，就是三人成虎，味道很接近。我们打比方，一个人说印尼的丛林里面，丛林深处蕴藏黄金，大家笑他笨蛋，怎么可能这样？就算他喊出环太平洋火圈理论，这些电影里面的地质学家一样，说环太平洋火圈理论的时候，太平洋嘛，这个我不会讲那个岛链还是怎么说的，环太平洋，就有很多火山运动啊，这些地形怎么样，挤压板块什么的，以前念书的时候大家有点印象啊。Fire Circle 他提出来就是这边挤压之后，它的各种金属矿物的蕴藏量的矿脉是有一个根据是可以找到那些矿脉在哪里的，当然也包括黄金。我就提出这样的理论，就很懂嘛，支撑他说印尼的丛林深处是的确存在黄金矿脉的。可是就他一个人说，大家还是笑他的，不可能吧？那是痴人说梦。有第二个人站出来支持那个人的想法，接着还有第三方科学鉴定报告佐证，这人说的不是做梦哦。印尼的丛林里到底有没有黄金矿脉？大家开始会，那个傻瓜会不会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啊？而且他说的不是别的，是黄金欸。那如果真的他给他说中的话，那不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究竟一开始说的人是傻瓜，还是一路上那些不肯相信后来态度转变的人才是傻瓜？这时候就很难区分啊。所有人说这个傻瓜的黄金梦是很漂亮的一个故事核心，纵使这个真实世界已经被大幅改变了，那倒也不要紧，它本身就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戏剧效果。再一个感触哦，人漂亮穿什么都好看，人漂亮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刚说的傻瓜的黄金梦够漂亮，就是说讲一个故事的核心来说，傻瓜黄金梦是一个很不错的点子题材。那把这个题材拍成电影也好，放在杂志封面就话题嘛，茶余饭后的聊天其实都很吸引人。就有这么一说嘛，人漂亮穿什么都好看，或者呢，只要食材优质，煮的时候烹调就不需要太费心了。也说照片一开始有拍好，后制特效就比较好做，现在说比较好 P 啊， Photoshop 呢比较好 P， 一开始没有拍好，你后面真的是重点就在于前面对了，后面就顺了。同样是漂亮的嘛，我就想到 Zola 的小说，这就讲个小插曲， Emile Zola 法国一个，那怎么说，他是文学家还是小说家呢？都算吧，齁。Zola 有一本小说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De Hays Hagang。De Hays Hagang 这个小说在讲情杀案。台面下的情欲偷情呢，几乎天衣无缝的谋杀，情节丝丝入扣，步步惊心。也难怪作者是 Emile Zola。想象的美丽的少妇，年轻貌美，但是先生呢，是跟一个装饰一样，是可以把它当透明了。再来一个多情的画家啊，有浪漫写意的啊，三角关系不伦恋，偷情无法天长地久，萌生杀机，杀谁？当然是想也知道啊。基本上这串话就是一种蛮漂亮的，也是很好看的衣架子。要搭上什么样的衣服，就像有这样的这个情节骨干，要给它怎么样的发展，改编成什么样的电影，有这种漂亮的底子，衍生那些后来都不会太差的。我恰巧就看过一个电影版本叫 In Secret，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脉络， 它就是来自 Zola 的小说，也换句话说，刚刚聊这本小说是有改编成电影的，而且不止一次，我只看过其中一个版本，我记得应该是什么 Elizabeth Olsen， 应该是他担任女主角的。他谁啊？他就是那超级英雄的女巫啊。如果你是年轻听众的话，可能会有印象。当时我没有想过，就刚是那时候看的时候，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开始规律性的介绍电影啊，翻译预告片啊，说一些自己的看法。人不是生下来就知道自己会走哪一行嘛，然后后来才慢慢。那好几年后的现在，就是现在，你现在听到的，我发现另外一部电影也是在讲很相似的东西哦。今年在整理预告片的时候有看到孤儿院长大的一个女生，嫁给一个老头，横空出世一个画家跟她蜜恋。这个片很可能会在，我不知道那2017现在什么时候 ,2017,2018, 应该就会问世了。它不是改编 Zola 的小说，可是你会不会觉得那听起来就是很像是孤儿院长大的女孩嫁给一个老头，横空出世一个画家跟他蜜恋，然后谋杀什么，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底子嘛，所以他会一再的再而三的变成电影或者是小说，什么都是有。换句话说，讲这个人漂亮穿什么衣服都好看，傻瓜黄金梦就是一个蛮不错的点子，我在劲爆内幕看一次，说不定未来还会再看到其他版本的，就是这个调调。还有一个感触呢，他说运气，我说比较谦虚低调的时候，所以这做的蛮好的，还没有运气。那这个人说运气，他是地质学家。也就是在里面的，我们说男配角好了，这个人物非常吸引我。一方面是 Edgar Ramirez， 他演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另外一方面，人物本身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非常立体的，非常的不扁平。还有反面来形容就逊掉了，那是词穷啊。总之，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物。那位地质学家曾经成功开采，在戏里面啊，成功开采东南亚最大的铜矿脉。二十小时候有印象吗？说五斤的金银铜铁哈，金银铜铁锡，那铜在排第三。这铜其实在工业上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能够找到铜矿脉，对世界算是相当有贡献的啊。当然啊，在开采来说，能够找到黄金矿脉，那的价值又是不一样的嘛。那不管怎么样，他找到铜矿脉，有因此声名大噪，相当有名气，而且这个人不得了。他自己私底下，就地质学家自己私底下跟男主角有坦白聊天啊，说一些心事。他的心事就是伟大的成就，其实对啦，这是他做的。里面多多少少包含运气成分。那个戏非常的短，但是很打动我。所以说挖到铜矿脉是很厉害，但也不是做梦梦到的，也是有研究分析的。但真的实现的时候，多少还是有点运气。他就这么说。有时候的一个人他是谦虚呢还是自白哦，就是坦白哦。是谦虚还是坦白，其实在适当的情境当中可以听得出区别的。至于其他人选择相信这个人到底是谦虚还是坦白，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说必须在适当的情境中，因为他乍听之下很像，他总之这个人就是那种温温的，但他没有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美国人那个样子，非常的外显，他是比较低调。你能不能听出他是谦虚还是坦白，在适当情境中可以，就看他想的内容。那至于你选择相信他到底是哪一种，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那是一个蛮不错的戏，娱乐片里面有一点文艺气息、人文气息的东西，可以看出来，就是人物的个性是比较立体的。Go 的后话，看完了以后，全部的东西都是看完了以后有了感触嘛，就是后话是指整个故事完结了之后，它还会有一些后来怎么样，余韵也好，后续也好。后话是什么？地质学家的戏份有一些人文气息的东西，刚提到，但是戏里面没有特别的强调。我明白那是一种主角配角之间的取舍。整个片子如果太强调人文气息的话，就没有那个节奏了嘛。娱乐节奏还是比较在这里比较在乎的。我是觉得有点可惜的，但不是很要紧，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说我网站会有的观后感会比较着重在有人文气息的东西，不管什么类型。这样讲有点岔题，就是恐怖片有时候也是有人文气息的，看看我们怎么看，应该说看他怎么拍，然后看我们怎么看。回到这里，就想替那个地质学家说几段话，因为他没有特别描述人文气息，他身上的人文气息，但是我看到我觉得蛮不错的。但很遗憾，他涉及关键剧情，所以我必须说的比较拐弯抹角一点，比较隐晦一点。那我相信，我现在听听看哈。他闯出一些名气，在光亮之地，名气就是他的影子。其他人开始相信他，他知道人家相信他，是相信他的影子，并不是相信他。如果灯光越来越暗，影子越模糊，也就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可是，黑暗中出现一个人，对他深信不疑，力挺到底。他不会忘记这位恩人，哪怕后来他欺骗全世界，包括他的恩人也上当了。时间会把他的心意带出来，证明他没有忘记那一份知遇之恩。我说有点吊，有点吊。假设你有看到这部片的话，结局之后再回味刚提到这段话，这片就算是完整的。好，介绍到这边，惊爆内幕 ，Go 2016的片子。我的网站是雨幕散文故事，雨幕散文故事，上网搜寻一下就会看到。你刚才收听的文章也有刊登在网站上。如果你已经在我的网站收听的话，谢谢你来，也欢迎你有空常回来逛逛，这里一直都会有东西的。谢谢。